为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 嗨，大家好，最后一部分嘅黄伟文一家之言啦。啊，我哋今日要赶快少少，因为我一个题目好想讲嘅就係、高铁一地两检啊。呢个系一个由始至终都一个骗局嚟嘅。咁所以我一定要讲呢个题目，但我又未讲完官人于微。咁所以我要讲快少少啊，即係唔好咁油咁知啊，系咪心中疑者其词知系啦，讲嘢嗰啲人呢，你见到佢嘅。佢有疑惑呢，佢一定咁阿知阿咗知知啫啫。佢硬唔俾答案你嘅。你问佢睇咩书，问佢边度食饭都唔讲嘅时候好奇怪㗎喎。佢有佢疑惑，你有冇第一问佢边度食晏。咁佢必定咁游游走走嘅。总之就要讲到冇一个冇答案嘅答案为止。即系我所讲个报纸嗰啲吓，咩报纸都睇系嘛。我爸爸攞返嚟即系嗰类。咁仲有呢，吉人之词寡，躁人之词多，呢啲都唔使点解释啦。凡身我哋即系中国人嗰个文化都崇尚呢，即系守好自己把口，守唔好把口你出事好多。啊，我如果哑咗呢，我医生嘅成就一定大好多。我最大嘅问题一生就系把口啫，其实系。啊，如果我把口系六岁咗开始哑咗嘅呢，咁啊，烦恼少咗基本九成。所以吉人之词寡，躁人之词多，因为佢不断要好急于讲嘢。所以有啲人话嗰啲鸡嘴耳呢係包拗颈嘅传统，喺街边讲。其实佢唔系，佢躁啊，好躁动啊。鸡嘴耳冇耳珠，耳珠代表福气，耳轮代表思想，耳角代表行动。所以轮非角反，佢就话反叛。咩叫反叛？因为个行动先过思想，即系未諗都做咗，咁咪叫做反叛咯。在传统嘅中国人嘅价值嚟讲，但个耳珠冇咗耳珠，即系冇福气。冇福气即系咩？佢好急要表白自己，一急要表白自己，咪不断要讲咧，要讲出自己嘅立场、自己嘅睇法同点解，解释自己嘅行为咯。咁你对对方嚟讲，我咪成日中意拗咯，鸡嘴耳中意拗就咁解。无线。知人其词由，咩叫无线？无无告个无线，即系陷害人，即系抹黑别人。用现在嘅话讲，香港好兴嘅，你睇下。嗱，你参与区议会选举嘅好处系咩咧？你要习惯俾人抹黑，你一出嚟俾人抹黑噶啦。好似台湾嘅洪秀柱话斋，一宣布佢自己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基本上抹黑排山倒海而嚟，全部主要嘅抹黑系来自乜嘢啊？咪来自自己党内咯。你今日。蔡英文搵个党外人士做副手，喂，党内各大系派点会满意？喂，事实亦系蔡英文所想嘅，就系唔俾你任何个系派做大。你四大天王边个妥佢？论辈分，佢哋不断嗰啲人要论资排辈，但佢要斩断呢班所谓党内嘅所谓嘅啊锄头派啊，系咪啊？佢哋成日讽刺蔡英文系收成派、收割派，佢哋系锄头派，有吕秀莲、陈水扁。苏贞昌、谢长廷、游石坤，系咪啊？呢啲个个都觉得自己一生贡献于党，佢点可以俾啲系派掂到佢目前依家咁大民望、咁大权力嘅时候，佢仲委任国民进党党内嘅人？系啦，抹黑别人，你从个政或者揸个权，你就知道俾人抹黑，你要习惯俾人抹黑。有啲人一俾人抹黑就好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嗰个迁移宫，迁移宫会影响你嘅福德宫，影响你嘅夫妻宫，影响你嘅命宫。命宫系际遇，夫妻系感情。迁移宫、福德宫系你嘅内心，即系话外边嘅是是非非就影响呢三个宫位。嗱，抹黑别人嘅时候，说话永远都犹豫不定，喺两可之间问多两句，佢话听翻嚟，你再问清楚边个话嘅咧？你真係亲眼见到，唔係我喺 Facebook 见到，边个 Facebook 见到啊？喂，人哋啲 Facebook 见到喺我个 timeline 度囉，喺我啲 time feed news feed 嗰度囉。咁边个 Facebook 你见到最近都系㗎，系咪啊？八仙岭个事件咁多年再攞返嚟讲，讲乜嘢啊？你亲自见到佢？唔系，我喺同学旧同学个 Facebook 睇到嘅。你再问都有边个 Facebook？ 你总之佢本人做过嘢，佢自己心知肚明。哇，呢招最辣㗎。 總之燒雞而心知肚明啦，佢自己做啲咩嘢佢自己知道，咬牙切齒。喂，其實你想抹黑，抹黑好容易嘅，你想抹黑一個人好容易，因為好多人聽嘅人係願意嗰個係事實，因為係事實先好聽啊嘛。咁是非不外乎幾樣嘢啫嘛，一就係講你嘅際遇咯，所以你係對住個命宮；第二講你啲愛情，喂唔講男女又冇是非嘅。如果講是非係唔準提男女咧，呢、這個世界嘅是非起碼唔見得八成，我哋聽啲廁所啊、pantry 啊冇人講嘢噶啦。如果唔講男女就第三。直接影响你嘅福德宫，咩意思啊？估埋你嘅内心，估你嘅动机。嗱，呢个就系所谓无善之人其事。由咩叫由啊？欲加之罪啊！佢又唔想负责任嘅，咪由而其事咯。仲有个最后嘅就系话失其守者其其屈。咩叫失其守啊？离开你嘅本位，离开你做人嘅本位，离开你自己嘅立场，离开你嘅职守。每个人有个职守，你有个位噶嘛？屋企你有个位，公司有个位，社会有个位，离开你个职守，其其屈。咩叫其其屈啊？支支吾吾咯，叽叽格格，顾左右而言他咯。因为理不直就是、气不壮，唯唯诺诺，嗰、那个就系转，系转系诠释啊《易经》嘅人文价值同哲学嘅一篇著作，而最后就用呢个官人嘅五点。作为总结，嗱呢个就系官人其中一个系转嘅意思，《易经》系转嘅官人之术。去到兵谏啊，兵谏有啲人咧就系话系曾国藩留俾世间嘅所谓啊台底学问，咁有啲人就觉得唔系曾国藩写嘅，不过就文字非常优美，系文人论上嘅基础。咁但系唔重要，呢个考据上留翻，记得有兴趣嘅人考据啦。总之佢里边提到就话功名啊，睇一个人有冇功名，睇气宇咯。咩叫气宇？我哋话人气宇轩昂，气宇呢个系外形，又系风度，又系气质，又系气派。人有个一股奇怪嘅气派，呢、这个就系气宇。穷通睇指甲，指甲穷同埋通，指甲有时系扁嘅，有啲系拱起，拱起就好，身体好；扁啲身体唔好。穷通睇下你个指甲就知道你穷定通。穷系乜嘢啊？冇路行咪穷。咩叫通啊？一个系太卦，一个系皮卦啫嘛。通达咪通咯，系咪啊？亨通咪即系通咯，所以我易经叫亨，唔叫通。不过问题通，你又明白咩叫通？唔塞车咪叫通咯？咩叫穷啊？塞喺度唔行咪穷咯？依家好多路啊 ，double parking 嘅系咪啊？你睇下上环永安嗰一带，去到呢个永乐街、文咸东街，哇，全部乱晒大龙啊，塞到喐都喐唔到嘅。嗰头咪就系穷，穷通之间，你睇咩？睇你嘅指甲。受腰汗足同，咩叫足同？脚生睇相，有啲人话睇蛇行脚步，咩叫脚步啊？雀仔行嘅时候呢，佢三隻脚趾竖高咗嘅，个脚生唔掂地嘅。有啲人行路脚生唔掂地，你留意一下，脚生唔掂地嘅人会点呢？短命、聪明、浮躁、做事快、唔踏实、鍾意背后行事，但卖弄小聪明，好急嘅，做事好急好快。呢类人短命，短命人都急嘅做嘢。你留意啲人做嘢急，通常都短命，因为佢急啊，佢知道自己时间表唔多啊。呢个喺佢潜意识嘅明白，时间唔多就咩都要急，横冲直撞。如果要睇条理啊，尽在言语中，睇下人嘅思想，思想就系睇谈话条理。有啲人讲嘢吱吱喳喳，讲几多个唔知急，乜来来去嗰几句嘅。有啲人好叻嘅，走嚟个房度同你讲，你啲小主管咧讲佢嘅困难啦，问你嘅意见啦。佢第一句开始就系讲一句佢个困难，第二句唔关佢事，第三句讲佢嘅困难，第四句唔关佢事，第五句都系讲佢嘅困难，第六句讲唔关佢事，系咪？跟住佢连续讲咗半个钟头，可以将两句说话完全重复咁去讲，冇条理嘅，颠三倒四。好多人都觉得喂讲古仔好易讲，唔容易嘅。我哋成日话。采访咪要六个 W 咋嘛，六个 W 齐咗之后就点讲呢个故仔，你就好一个导演咁。你第一个 shot 系讲乜嘢先，你点引人入套电影度啊？我哋嘅 opening 嘅，我哋叫 lead, 系咪啊？沈文写作叫 lead in, 点带佢入去。最后嗰个结尾你想准备嘅 ending shot 系乜嘢？ ending shot 令人永远怀念嘅，余音渺渺，讲嘢一样㗎咋。 你话我行路啊，见到个肥婆啊，有个肥婆跌咗落个屎坑啊，你讲啊，你翻翻去屋企同屋企人讲翻呢个咁嘅你见到嘅样嘢，你点有条你哋讲到出嚟，成一个独立嘅古仔？好多人讲唔到，所以要睇一个人嘅思想，佢思想混乱，讲嘢都混乱。你试下叫人坐喺度啊，连续讲半个钟嘢，睇下佢点，有冇步骤层次地讲，仲喺咪笑啦？一冇嘢讲成咪笑啦，哈哈哈哈笑啊！我哋电台好多噶。啊、做电台呢行呢好叻㗎，唔使有内容，点解呀？萧敬仁讲我做笑得㗎啦，负责笑。一边笑边諗啦，再諗唔到嘅时候咪拍埋张台啦，笑啦，笑到淡淡地地，就係諗下佢讲乜嘢啦，係咪呀？再唔系再咩再笑落去啦，笑你笑得咁核突啦，笑到我成面都口水，有冇搞错啊？咁两个咪指骂指骂之间又讲半个钟㗎啦，係咪呀？呃食呃食，行行都有人呃食。好啦。快啲讲埋就係史记。史记亦有讲过点去睇人。佢话好简单。史记睇一个人佢话居你停嘅时候视其所亲。所以你群埋班咩人啊平时群埋班咩人。富视其所与就係你俾咩人。有嘅时候你系点给予嘅呢达即系通达嘅达啦达嘅时候视其所举睇下你列乜嘢啦。穷喂人永远都有个所谓穷同啊通嘅係咪呢个就用穷同富嚟相对。一个係达同贫嗱穷啦贫啊达啊穷通啊同埋都係人一定会有个喜乐。等于话花只係开嘅时间唔同全部花都会开嘅。咁所以人一定会有居即係停嘅时候有富嘅时候有达嘅时候但有穷嘅时候穷是其所不为穷得嚟有啲人唔肯做某啲嘢嘅。係咪喂西环有着数喎攞唔攞平时唔攞喂我衣食丰足梗系唔攞穷嘅时候又攞唔攞呢係咪你见好多老人家退咗休上去啲咁嘅同乡会度打下麻雀去到识租台嚟咋嘛。跟住有啲人就话喂去示威啦有个礼物包啊每人要俾300蚊去唔去喂食埋七晏喎唔错㗎铜锣湾海鲜酒㗎食埋带队入去最紧要入到个球场离开个球场出返嚟呢个啊中央图书馆出面得㗎啦跟住你行唔行你自己决定啊唔行都冇所谓㗎就有礼物包啦有300蚊有七晏啦係啦。穷嘅时候你贪唔贪呢啲所以视其所不为有咩唔做嗰啲穷。贫嘅时候穷同贫同啊穷系想通唔通相对于贫系同富嘅相对。贫嘅时候睇佢有咩唔不取。穷。你冇嘅时候有咩唔要真系冇饭开喎偷都要系咪真系偷都要讲大话肯唔肯叫你屈人制唔制呢个喺贫嘅时候你睇到冇经过困境睇唔到人嘅质素。当年黄蓉问佢老公阿郭靖我哋得一粒女佢只係国父啦当时未生国商。但佢两个徒弟係咪姓武个嗰两位一个武一个文都鍾意佢嘅国父。佢问佢你系师父你揀边个㗎郭靖諗咗好耐。佢话未经过考验其实真系唔知边个好边个坏㗎喎。做父母梗系想自己嘅女嫁个最好嗰个啦。但系两个真系我徒弟两个都喺我心目中差唔多。但要经历嗰个困难生死困局点解系值得珍贵你唔困嘅时候时穷你未经过时穷节唔会现出嚟。啊呢、这个文天祥所讲嘅时穷节乃现一锤丹青。佢列举咗过去历史所有人物出嚟系咪十几个人物在齐有太史鉴咯在晋有董狐笔系咪在秦有张良追在汉有苏武哲。为炎将军头为系士中血为将追杨氏为晏上山涉。仲有啲下或为辽东武清操黎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入壮烈。是啊佢列举晒所有啲都系走到穷途末路嘅时候人嗰个品质就出嚟。所以你未经过穷困未经过绝路未经过死里求生你点会然后将你个里面激发出嚟呢、这个激发好重要。周润发英雄本色改变佢嘅人生佢当时啱自杀完噃。梁朝伟个眼里面说过识讲嘢佢一生痛恨佢爸爸嘛。佢记住 你记住就係话你未经历过困境穷途，你冇攞咗嗰种人生味道出嚟。好似你讲梅艳芳唱歌好听，唔系歌艺，唔系声带，佢沙沙地，但系佢嗰种成长，嗰种艰苦、肚饿、江湖嘅滋扰，系咪啊？嗰种难堪啊，嗰种恃处冇饿过，你点明白美食啊？徐小凤唱十几场一晚嘅时候，冇呢个感觉走笛，点又明白呢样嘢？嗱，其实所有都系咁，所以穷。就会达到咗你个问题，就话穷嘅时候有咩唔做啊？贫嘅时候有咩唔取咧？嗱，呢个好重要嘅，呢个你要去翻嘅睇翻，呢个就《史记》教你睇嘅。居是其所亲，富是其所与，达是其所举，穷是其所不为，贫是其所不取啦。睇下你乜嘢唔攞嘅，睇下乜嘢唔做嘅。系啦，讲翻头先所讲嘅时间短，其实我都要讲翻呢个。袁国强啊，我哋嘅律政司司长，同埋我哋负责运输嘅局长张炳良，就上京商讨西九高铁总站里边咧，容许内地官员在港执法嘅问题。嗱，一地两检讲咗好耐，但系问题我哋从根本谂翻呢个问题先。成个香港高铁本身都系一场骗局嚟嘅。当初话俾我哋听，点解起一条1000亿嘅高铁啊？1000亿高铁只有26公里。有咩价值？你话喂唔好边缘化啊嘛！成个高铁系统，如果站里边冇一个叫香港嘅话，香港冇㗎啦，完咗㗎啦。高铁有条水嚟㗎嘛，风水上嚟讲系咪啊？等于我哋嘅地铁站咋嘛，一通埋港岛线，哇！西营盘啲楼价飙起啊，天离地城。点解啊？以前条水未到啊嘛，净系到上环啊嘛，呢家到晒去天离地城啊，香港大学站咯。系咪啊？条水一到咯，将军澳条水未到就几百蚊尺啫。啱我哋喺度打工嘅时候，翻工嘅时候啊，咩南风花园啊，几十万一层楼啫嘛。喂，依家14-15蚊尺啊，依家去到将军澳可以去到环保大道嘅啫，仲系要话堆填区嗰头。点解啊？通咗条水啦嘛，有将军澳隧道之余，仲有地铁有栈道。嗱，呢个就系水。所以当时话喂要起噶、啊。唔起唔掂，咁好多人就话唔使起啊！佢个站去到深圳，深圳我哋咪有交通接驳过嚟香港，咪已经到咗香港咯。你话唔系一定要去到西九，去到西九，根据目前个运作模式，咁我话车要停喺呢个中国边境，系咪啊？喺深圳停一停，然之后上车，唰咁就到咗，咁高不鬼铁啫，同香港铁路冇分别嘅，即系深圳至西九咁解啫嘛。咁你话喂唔好俾佢停咪得，唔好俾佢停。咁点出境啊？大陆咁点入香港境啊？入境出境呢个就巧妙同关键。咁你话哦，咁开始嚟啦。原来啦，呢啲所谓嘅街头骗案就系咁啊，一个接一个个 build up 嚟嘅。千亿高铁系咪？你讲话要连接大陆嘅铁路网啊，高铁网唔好被边缘化。但原来佢啲目标唔喺呢度，目标你原来一定要一地两检，因为唔一地两检，你个铁路冇理由喺个。啊！深圳边境、香港边境停一停，停一停先至叫检查，检查证件。且再咁个高铁有咩作用啊？个铁路根本连大白象都不如啦。如果咁，如果嗰度出要停车，每人个检查证件，跟住入境再检查证件，嗰边就有中国嘅官员，呢边就有香港嘅特区官员，咁样嚟检一检查，咁啊高铁嘅速度完全冇意义。嗰26公里根本就冇任何需要，1000亿嘅铁路。好啦，背后意义点解要一个一地两检？佢唔系佢自己用北京角度讲，最后要由香港人要求一地两检，因为咁先能够攞翻个效率。一地两检咩意思啊？即系话依家用袁国强嘅字眼讲，就我哋要容许内地官员喺香港执法。嗱，呢个又系模糊焦点，所以点解我话我好怕聪明人？周围都系聪明人嘅时候，我宁愿冇朋友。点解呢？就系话你模糊咗个问题，唔系中国官员、内地官员喺香港执法，个焦点系执乜嘢法啊嘛？点解要成立基本法？点解邓小平一国两制啊？因为两国社会系完全唔同嘅法律同核心价值啊嘛。中国嘅法律我哋根本唔信任，你信唔信任中国法律？你信唔信中国嘅法庭啊？ 但你起碼對香港嘅法庭好有信心，呢、這個就係用百幾年建立出嚟嘅信心。咁香港嘅法律同大陸根本唔同法律，香港用普通法，係英國沿用咗好多案例作為標準，有法律條文寫得好清楚，唔會含糊其事，唔會視實際情況因應處理呢啲咧，呢啲咩法律嚟嘅啫？扯你真係冇講咯，即係話執法嘅有話曬事啦。因應合因應佢咩當時嘅情況作適當處理喎、啊，尋人之事罪喎、啊，你唔死啊大佬，係嘛？咁執乜嘢法律呢？喺呢個西九啊高鐵總站嗰度，嗰班大陸個官員究竟執嘅係大陸嘅法律，定係香港嘅基本法賦予嘅？傳統香港呢套啊普通法咧，如果你話叫大陸官員嚟執香港嘅法，咁就笑話。嗰班人根本就唔重視法律，因為喺佢心目中，法律同新聞都要為黨服務，為政府服務，所以佢哋先要求三權合作啫嘛。香港好堅持三權分立，因為係制衡，係獨立，係超然，淨係講法律，唔講你背景，我唔知你係邊個，你亦唔需要話俾我聽。是吗？天子犯罪同庶民平等，呢、这个就係普通法嘅精神，同埋係透明可预见嘅，因为用案例作为支援。嗱，呢、这个就係法治嘅基础。今日你话俾我听，大陆嘅官员一地两检企喺西九，因为係我哋给予佢权力嚟執行香港嘅法律，呢、这个系笑话。第一，我哋冇政府冇呢个权力，呢、这个系主权国与主权国嘅讨论嚟嘅。啊，好似加拿大边境啊，好似欧洲边境啊，佢哋可以赋予对方国家租用我呢块土地，然之后执行佢嘅法律。但系问题，香港冇条件去讲呢样嘢，因为香港回归之后已经唔系一个啊，同可以同北京作用主权国对主权国嘅外交谈判攞呢样嘢，唔同加拿大同美国、啊。第二。你話咁啊，唔好叫國內官員、內地官員嚟呢個香港西九高鐵總站執法咯，即係由香港特區官員嚟執啲嘢嘅法咧。咁啊，香港法咧，當然嚇，咁即係話你要放棄中國嘅主權。大陸一個關就係一個金礦嚟嘅，你點解海關咁敏感？點解澳門嘅海關關長要喺公廁三秒自殺嚟死啊？海关就一个好敏感，一个关卡就是一个收水嘅地方嚟。对大陆人嚟讲，大陆官僚嚟讲，一个关点可以轻易地掟咗俾守关嘅人？点轻易掟咗俾香港？你谂下，佢150个国内每日150个来港嘅配额都唔可以，个审批权都唔俾你特区政府啦，系咪啊？当时老平都讲你管唔掂噶啦，呢、这个一定要我哋做噶。点解呀？150个唔系全部系排队嚟㗎嘛。所谓亲属程序，如果按正法例程序嚟嘅时候，点会有个李鹏嘅女嚟呀？点会有其他啲古灵精怪人嚟呀？呢啲特别嘅人有特别嘅祝福㗎，系咪呀？佢哋有佢哋嘅途径，所以你唔好问，唔好问点解。所以我名额150个，我唔一次个涌嚟，合法嘅150个，我日日咁推嚟。咁就搞掂算数，你唔好问佢哋系边个啦，唔好问点解批㗎啦。中国大陆冇平等㗎。嗱，佢背后个说话即系讲法呢啲俾你听，佢亦唔系坏人，佢亦话明白佢自己实际处于个乜嘢嘅政权。呢、这个亦系令到习近平唔变唔得嘅原因。佢有10年两届任期，过咗3年打老虎，打下打到埋身边啦。啱啱第一个老虎喺上海落咗马，跟住北京个老虎都落马。佢见到嘅，佢同王岐山一体会咗一个事实。呢、这个事实就系话，成个中国党系烂透咗噶啦，成个中国共产党冇个好人，冇个唔贪腐，冇个冇女人，冇个唔个家族瓜楞腾腾楞瓜。同埋中国人嘅世界中意潜规则，有时唔使你攞佢话俾你听。李舅父是中央委员，他已经不断地已经有人会不断地找你做公司董事啊，是不是送礼啊，有股票啊，有红股啊，那你怎么办呢？ 有啲機會一齊合作做啊，佢睇準咗你，佢入到個家族裏面，係咪？你睇下《紅樓夢》就明白呢種中國人嘅世情，嗰種潛規則，嗰種識做，我有我個方法。喺咁嘅情況之下，所以佢不斷地咁跳過動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最明顯嘅最近見馬英九係跳過政治局常委討論，直接自我決定見馬英九，點解要咁急？佢話小馬哥落台啦嘛，小馬哥落台關係咩事啊？我唔認為佢有任何對馬英九任何嘅關心，但佢有啲嘢做唔嚟，佢要馬英九做。佢應該一定要喺個時間有限，即係話佢要見一見佢。嗱，呢個就係佢想做乜嘢？佢同奧巴馬好似小學生見老師咁樣。啊、有朋友同我講，仲話佢點解充滿咗一個愛慕之情添啦嚇？係、啊、啦，點解充滿愛慕嘅眼神去見住奧巴馬咧？你鍾意黑人咩？唔係咁嘅意思，而係話佢有啲嘢，佢一定要國際形勢容許佢做，或者佢係咪？你話從好方面諗，佢會唔會做咗呢個大陸嘅蔣經國，成為一代嘅人物，扭轉整個啊中華民族嘅命運？從唔好睇，佢唔會扮袁世凱㗎，自己攞返中華民國國號自立為王呢、啊、大權獨掌，唔好講兩屆，我唔同你講幾多屆，因為唔會有十九屆。嗱，而家好多國內嘅評論家都諗緊，好多人就討論緊，究竟習近平點樣人事佈局十九屆？另一派嘅說法就話，佢哋認為中共唔會有十九屆，所以唔需要佈局，係咪咁？嗱，我哋要時間再多啲資料去睇，但係問題你見到面臨一個革命前夕嘅氣壓同氣氛，香港年青人醒覺，你睇琴日嘅區議會選舉，制度仍然都係不公，西環仍然作惡，但係只要我哋嘅登記選民數量夠多，只要投票率能夠超過六七成，目標係去到八成，咁就可以換天。咁出年嘅立法會選舉都係咁，係啦，所以變咗你成個事情，你睇到個時代變動緊，因為年輕人醒覺就係我所講嘅，有啲係播下種子，有啲經過時間嘅灌溉，有啲開出咗啊你期望嘅民主之花，我哋朝住呢個正面方向咁去觀察，咁先至睇到歷史嘅走勢，歷史唔會停頓，中國推翻啊或者趕走國民黨。蔣介石容易，但係推翻整部中國歷史係冇辦法，斬斷中國文化係冇辦法。你可以推到一個朝代，你唔可以推翻一部歷史，唔可以推翻一個文化嘅傳承。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星期一再會，拜拜。 我係黃偉文，我一直都支持傳媒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